那酒是你喝了，对吗？你觉得是我给你下药，为什么还说我们可以试试？你报复我？什么性格问题？什么不会爱人？你不过就是为了那杯酒在报复我而已。你说试试，那么我问你，试的结果你还满意吗？看我没尊严的为你鞍前马后死，就差跪在你面前，你满意了吗？恶不恶心啊？甚至跟我一起吃饭、睡觉、接吻、上床，你是不是一直感觉恶心透了？是不是觉得我跟阴沟里的虫子一样又脏又可怜？你每次看着我的时候，想到我给你下药不会想吐吗？一定很想。不然你也不可能那么对。你哭什么？你有什么好哭的？该哭的人是我，我他妈全心全意对你，结果在你眼里，我就是那种东西。你误会我，没关系，是我倒霉，我认了。可你为什么还要说跟我试试？为什么要拿冷暴力报复我？四年，整整四年，我想破脑袋都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做。你到底有没有把我当人？因为你觉得我给你下了药，所以你就把我当垃圾是吗？后来你说你喜欢我，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很伟大？是不是觉得你在宽恕我？我是不是该给你磕头感谢你原谅我爱上我呀？ 我那天不应该出校门。我们。